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和大家，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12月8号，财政部呢是发布了关于规范国有金融机构资产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呢，不得通过资产转让进行不当利益的输送。同时呢，国有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强对各分支机构以及各级子企业的企业转让监督管理工作，杜绝暗箱操作，确保资产有序流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将近2800亿元。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呢，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的司长表示，在今年的前三季度啊，我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是接近2800亿元，其中呢，出口额增长十分迅速，增幅超过27%，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的价值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再来关注，又快到这一年的年末了，各个行业呢也开始进入了总结和整理的阶段。那昨天啊，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的数据显示，在今年2021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目前已经达到了1000亿件，这是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了1000亿级这样的一个大关，已经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日均服务用户近7亿人次，日均啊服务用户就近7亿人次了。继续来关注结构性存款规模的相关情况。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上个月月末10月末啊，中资全国性银行结构性存款的余额是5.6万亿，环比下降4.14%，同比下降30%，较去年4月份最高峰的时候下降了50%多，创下了2017年1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大家可能都好奇，说这个结构性存款规模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今年以来啊，各类银行实际上都在压缩自己结构性存款的规模，其中呢，国有银行个人结构性存款的规模压缩的幅度是最大的。今年10月份，国有银行个人结构性存款规模呢是7083亿，较去年3月份的高峰时期的2.58万亿下降了近70%还多。那今年4月份以来，基本上每个月都在下降1000亿左右。 后，国有六大行当中，十一月工商银行、邮储银行没有发行人民币个人结构性存款。那邮储银行呢，原本结构性存款的规模就不太大，去年年末已经压缩至零。下面一条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昨天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之后一路走高，下午4:30日盘收于6.3535，较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上升128个基点。那随后呢，夜盘交易当中人民币继续走高，在下午5:11的时候触及到了6.3456，这个幅度创下了2018年5月15日以来的一个最高值。同日的美元指数持续走低，最低位的时候到了96.1364，较前一天的收盘价下跌了0.11%左右。那其他篮子货币对人民币呢是基本保持了一个稳定，各有小幅的涨跌。另据了解，人民币升值创下了40个月的新高。截止到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2021年年初已经升值接近2.6%。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看一下昨天的大盘。昨天呢，两市午后高位震荡，沪指涨幅超过1%。白酒板块啊，终于在说能说是结束嘛？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高幅震荡之后啊，昨天是全天大涨。比如说，洋河股份涨了8%，贵州茅台呢是涨幅超过4%，在盘中终于又站上了2000点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这也是自今年7月以来第一次再度站上了2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关口。那单贵州茅台的成交额就超过了120亿。那汽配、军工板块个股也掀起了一波涨停潮，板块内呢有近20只股票涨停，元宇宙概念大幅冲高，中文在线也是涨停。 ST 板块呢在午后有一跳水，多股都上演了天地板啊，早上涨停，下午跌停。板块内有接近三十只股票是跌停的。那同时呢，次新股表现比较活跃，三洋马上演天地板。那总体上呢，个股是普涨，有超过3200只股票飘红。沪深两市成交额是第34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大关。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沪指涨幅1.18%，深成指涨幅1.82%，创业板指涨幅1.66%。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近100亿，这也是连续第6天的一个净买入情况。再来关注一条北京的消息啊，来自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的平均月租金水平是84.9元每平米，环比微跌0.8%。实际上，自8月份以来，北京的租金就连续4个月下跌了。11月份北京租赁成交的这个量呢，环比是减少了超过10%。再叠加上部分区域疫情反弹的因素，北京11月份的租赁市场呈现出一个加速降温的趋势。那来自中国房价行情网监测的11月租金单价显示呢，一线城市当中仅广州11月租金单价环比上涨1.42%，到61.53元每平方米。那其他3个城市较10月份均持平或下降，其中上海降到了91.34元每平米，降幅3.67%，下降最多。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91.34元每平米，或者是11月份北京的平均月租金啊，都是以月度为单位的。 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两条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快手啊，最近呢有多位内部员工透露说快手呢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裁员。有一些快手员工表示说快手呢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的商业化团队将会在年底之前完成自己的转型，其中呢部分业务线可能会被优化，而剩余的业务条线会在12月月底之前把办公地点调整到杭州啊。也有员工继续透露说目前裁员的补偿方案还没有谈妥，大部分员工谈及此事十分谨慎，到年底可能有些互联网公司也开始进入了持续优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前咱们也听到过爱奇艺有类似的消息。来关注 SOHO 中国。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的消息，最近的 SOHO 物业关联公司北京 SOHO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多家分公司因存在电力价格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相关规定，被上海多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罚款共计约合8664万。有7篇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呢，这7家分公司啊分别违法向终端用户多收取电费，大概是150多万到700多万不等。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个最近呢互联网公司知乎的关联公司智者四海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申请注册了一个商标，是大写的英文字母 B， 叫庇乎，这个商标状态变更为驳回复审，商标国际分类呢是科学仪器。知识产权局复审为什么给驳回了呢？称这个庇乎这个商标状态啊整体格调不高。原本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似乎是应该 B 站来给自己申请类似的这个商标，但是没想到是知乎啊，实在也没想明白这个知乎为什么要给自己申请一个叫做庇乎的商标名称。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啊。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也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跟大家聊过新能源汽车了，那一年呢又即将终了，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作为咱们国产造车新势力的三家企业，比如说魏小李以及进口品牌当中大家熟悉的特斯拉，他们在这一年当中都有哪些发展呢，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呢？那2021年就要过去了，他们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啊。一会儿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4.5 财富新动力。那您怎么看待目前主流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举手报道。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 今天我们在聊天室啊，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也发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发表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水镜说：“哎呀，我觉得特斯拉就算了，感觉负面消息有点多呀，不太看好。”四牌楼说呢：“我暂时还没打算换新能源车。”水晶还说了，给我感觉呢，新能源汽车会逐渐加快发展速度，因为它毕竟节能啊。也有消费者从自己的使用感受啊提了一些想法。宋彦军说，我感觉好像现在的大环境还不太完善吧，你比如说充电桩问题、续航问题、耗电问题，感觉还有一大堆问题没解决呀。张慕容说，怎么我感觉现在路上开的都是新能源汽车啊。也有白猫黑猫这位朋友说，感觉怎么他们都想从碳中和里分一杯羹呢？如果技术不突破，不知道电池还要涨多少，毕竟是不是制造电池的资源也有限呀。所以大家实际上都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啊。我们手边呢也有一些数据，今天我们结合一些造车新势力他们在过去快一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产销的一些情况，包括还有大家熟悉的进口品牌特斯拉的一些产销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一年过去新能源汽车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报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主理人报嘉祥。欢迎嘉祥，你好。 Hello， 徐然，你好，大家好。 哎，好久不见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我先来说几条这个消息吧，就是目前哈，我手里汇总到的这个，其实一进入到每个月的月初，我们看啊，基本上魏小李、蔚来、理想、小鹏这三家大家非常熟悉的造车新势力，就会跟大家和向市场公布一下自己过去一整个月的整车交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手里拿到的能看到11月份的数据呢，还都是挺不错的啊。这个至少这三家的交付数量是都冲破了万辆这样的一个大关。从官方口径来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都是官方发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品牌公关发布的自己这个交车的这个数量。同时呢，还有一家哪吒，理想、蔚来、哪吒、小鹏都是跻身了叫万辆俱乐部。首先我们先请嘉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一个全新的我们叫车企也好，还是用过去的概念叫它整车厂也好哈，就是它交付的这个数量在万辆之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我看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哈，就是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讲究规模的产业， 没错， 无论你的技术多牛，如果你的规模不够或者你的利润率不够的话都不行，这类二者你必须占第一。所以呢，从如果说它魏小李这三家企业它是一个劳斯莱斯这样的品牌，那你可以不用考虑太多的规模，因为你的利润率有足够的保证。但是呢，这些企业都达不到这样的成就的话，那好，我们就一定要有规模。即使是你比如说像兰博基尼、像法拉利这样的品牌，它也是需要讲规模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万辆这个就是代表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就是一个规模状态，是吧？ 是的。规模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它如果能够突破万辆的话，那它一年，如果它能够保证一年的状态都是这样，那一年至少有12万的这个销量，对不对？那汽车产业呢，它一般啊，它建厂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没错，这个我们知道产量它是要有一个爬坡的嘛，对吧？ 是的。 嗯 一般的起始的玩家呢，都是差不多3万到5万是一个阶段，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就是8万到10万了。啊，你达到这个级别的话，你比如说你的供应链，可能你比如说一家企业得有几百个供应商，那它的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就开始有了。因为现在其实你仔细去盘点的话呢，就是按小品牌来讲，能够上到10万规模的品牌，其实就即使是传统燃油车也是就是不是屈指可数，但是至少是 反正也不多 啊，反正是不多，20个以内是可以的。所以呢，这种就是你有了这个规模以后，你就有议价能力，而且呢，你基本上就是算站稳脚跟啊，基本上站稳脚跟，我觉得。 所以基本上啊，嘉祥从整个全局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讲了讲，为什么这几家这个造车新势力啊，都会在月末月初的时候赶紧向市场汇报一下，你看我到底交了多少台车，然后为什么会有万辆俱乐部这样的一个称号哈，就是也只有你拿规模出来，你才在自己的供应链上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也就是你至少 你有能谈谈的能力了。 是的， 对吧？ 有一定的 影响 力。另外，你的利润率也有可能因此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再提高一点，因为你有议价能力以后，你的供应链这块就有保障了。 嗯， 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汽车这个行业呢，很多时候是你一个人做不起来的， 嗯， 所以你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合作伙伴，除了供应链以外，还要包括渠道。 嗯， 那渠道的话也是，如果说人家看，哎，你的这个一年的这个销量能够达到10万级别的话，那人家要算我一个，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经销商集团，他要看，比如说我在北京，哎，这个地方，或者说我在这个。这个一个二线城市或者四线城市，那我这个测算我这个地方能够有多少销量，如果你都达不到10万辆的话，我算下来其实就没有多少量了。这么着的话呢，你的经销商你的渠道也不好铺设，虽然也有很多企业啊现在喜欢做直营，比如说像这个特斯拉呀、小鹏啊、未来都在做直营，但不是说他们不想有这个经销商渠道，而是说很多时候是受限于你的规模限制。 所以实际上汽车制造还是一个有规模化效应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就是你只有规模越来越大，你的议价能力越来越高，包括刚才嘉祥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你的利润率，对吧？你只有说车造的越来越多，你的利润率不断的上升，你的成本摊薄的越来越少，你才有可能挣钱，你才有可能继续投入再生产，对吧？这是一个这个万辆俱乐部它的一个意义所在吧。对，那接下来 再多说一点啊， 您说， 其实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尤其是这种新造车势力，规模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其实之前咱们在节目上聊过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未来的汽车它一定是一个移动智能终端。这个移动智能终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它的软件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商业效能。那这样，你要想让一个软件能够有极大的商业效能的话，你必须要营造一个很好的开发环境，开发环境的重要之一就是你要有规模。比如说很多这个软件的这个开发者，他愿意给安卓或苹果的这个系统开发，是为什么？因为他有大量的用户。即使你的平台再好，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用户也不行。 对， 所以对于新势力造车来讲，它的规模能够上来的话，还意味着一点，就是今后它的软件的开发环境会有一个很好的规模。 同时你积累的数据也会多，对吧？没错，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规模啊，就是，所以规模这么的重要。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都跟这个你到底交付了多少辆车那是有关系的啊。交付的车辆越多，证明你这个企业的生存能力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强。那接下来咱们再展开聊一聊，实际上国内的消费者最关注的，或者说整个行业最为关注的三家企业。我觉得至少现在叫他们明星企业开还有点早，但至少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那就是魏小李，这是市场给他们起的一个别称，未来、小鹏跟理想哈。那咱们展开来说一说，你看如果这么比的话，2018年未来跟小鹏开始交付了自己的车辆，2020年以理想开始交付自己的车辆，实际上经过了小4年的时间，各个企业，这三家企业实际上都经历了不同的困难。那目前我们看啊，再往具体里说，理想呢是只有一款车型在售，20款跟21款的理想汽车，小鹏呢一共有3款车在市场出售，未来呢也是有3款车。所以我们综合一下这些数据来看，是不是能从中总结出来一些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他对车型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好？你怎么看，嘉祥？ 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偏好的角度来讲哈，有另外几家企业更值得去分析哈。我拿他们作为跟魏小李做个类比。 好， 咱先说小鹏啊，小鹏呢，它的11月的交付量是15163辆， 是的。 但其中呢，占比最高的是什么呢？是 P7。 P7 的话呢是7839辆，然后呢理想呢它的这个就现在只有一款车型嘛，就是这个理想 ONE， 那这个未来呢其实它是在售2款，有一款呢是马上要开始预售了，其实已经开始预定了，但是呢今年马上这个 New Day， 今年的 New Day 呢它的那个ET7 就会有一个更新的信息，所以呢它马上也会变成3款车型，但是目前来讲主要交付的还是这个 ES6， 那它的那个11月的交付量是10878辆，其中的它的这个 ES6 的销量，我记得好像是2000多辆，因为官方好像没看到它的这个 2-3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3千辆， 我想类比的是什么呢？就是类比的是哪吒，还有包括这个武林，还有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叫我们的这个比亚迪。 你说的那个五菱是说的那个迷你 EV 吗？就特别小的那个。 对，迷你 EV。 好的。 现在呢，我觉得整体的市场呢，我们不是说它哪一个车型销量比较高，而是我觉得是成一个反枣弧形的。 啊，这怎么讲？ 首先呢是什么呢？就是高端车型它的销量其实很高的。 嗯。 比如说像这个理想，比如说像这个蔚来，他们都是30万左右，甚至40万、50万的， 是的， 这么一个区间啊。所以呢，这些车你看，蔚来和理想都能够达到这个就是过万的话，那证明这两块的这个交付量，就是高端车型的交付量是很高的。 嗯， 这部分消费者呢，他们的需求其实很有意思，他希望有一部分呢是希望用这些车型呢彰显自己，哎，比较前沿啊，比较这个向往这种就是敢于探索的这种身份和态度，而且呢，他们也会对什么的这种车型的，比如说尺寸，还有包括一定的实用性，特别是这种三排座的车型，这个 需求， 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讲小鹏，小鹏呢，它呢其实也它是集合了两个极端在一起的，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还是说的这种偏高端的车型，它是占了一个叫什么呢？轿车的。这么一个高端车型的市场，P7是绝对属于高端的，因为它是肯定是20万以上，很多车应该30万以上。正好呢，这三家呢其实打了一个错位战。比如说蔚来的销量最高的是 ES6，它是一个两排座的 SUV，高端 SUV。理想呢是三排座，但是它是一个增程。然后呢，小鹏呢是一个 P7，是一个轿车，所以呢三家都是错开的。 是人家在产品研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想自己硬碰硬吧，就想打一个差位化的这个品牌设计。 是的，因为他们背后其实还有更厉害的这个叫什么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咱们说了啊，说这几家的交付量都过万。但是我想列一组数据哈，你知道咱们这个是就是我想给听众讲的是什么呢？咱们11月份新能源车交付量最多的。实际上是比亚迪，比亚迪是9万多辆，第二位是特斯拉， 对， 5万多辆， 没错。 三位是谁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上汽通用五菱，5万多辆，那这个级别至少是这个，你如果看比亚迪的话，它是这个魏小李的，这至少是9倍、8倍的量级，而且这里边呢还是什么呢？这里边其实比亚迪只不过是，我觉得在全球的角度来讲哈，它还不能算是这个第一集团。如果就是我说是包括燃油车哈，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传统的燃油车企业没有开始发力，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啊，这个新能源市场只是一个试水的阶段， 还没有完全火力全开。 对，还离火力全开早着呢，只不过刚刚在试水，这一只脚刚趟进来，所以这里边即使是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看看，你比如说像上汽大众，它的这个10月交付量就是11986辆，一汽大众是10705辆，那两个大众两个加起来都比这个叫什么大众品牌都会比这个魏小李任何一家都是高将近一倍的这么一个数量级，所以呢，为什么三家要错开这种竞争？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值得鼓励这几家这个企业的领导人的。为什么呢？大家还是比较抱团的，因为你真正的敌人是这些传统车企，而不是说你的新势力造车。你新势力造车争来争去不过就是这么点量，但实际上这个市场的蛋糕很大，大家如果能够错开这种竞争的区间，哎，抱团儿，哎，一起取暖，把中国的这个新势力造车品牌做大，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有眼光的这么一个战略。 其实嘉祥刚才说了这么多的数据啊，我觉得特别的客观，就是至少目前我们看魏小李他们非常努力，这三家企业在过去各自都经历了一些困难，然后呢重新又爬到了万辆车这个交付量这样的一个级别。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眼光局限在这三家企业各自分享这一点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略显得有点偏颇。如果我们再倒退两步，你去看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全局哈，就其实是能看出来更多的数据的。没错，就像刚才嘉祥所说的，我们说完魏小李，不如再来说一说像比亚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款车型五菱宏光的这个迷你 EV， 还有一些整车厂原来传统能源车厂造的一些新能源汽车，都还是表现不错的。而且关键很难被关注到的一点是什么？他们的交付量实际上非常大，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比亚迪，对吧？就它实际上交付量 挺高的，但是呢也没有见每个月都出来说啊，我们这个月交付了多少，我们上个月又交付了多少，其实基本上不是这样的一个宣传思路哈。所以 这里边我想说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魏小李这三家他现在还是在一个烧钱模式， 嗯， 因为他肯定把这些数据公布出来要看这个投资者投资人对于他的这种预期， 嗯， 然后投资人对他的信心，但是像比亚迪可能现在他的主要的盈利模式他已经是盈利的嘛，而且呢他主要也不是靠这个投资人的这个钱来生存，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会偶尔公布一些这样的数据，但是不会像这些魏小李这么在乎这个数据。 对，毕竟我觉得新企业哈，从宣传的角度上来讲，从营销的角度上来讲，这可能也是他们必须要为之的一件事儿，就这个企业的生存定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除了说完魏小李之外，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特斯拉，这个劲敌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忽视的。那目前我们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车型，它的售价实际上瞄准的这个群体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他们从价格梯度上来讲，他们是拉得很开。我们看以特斯拉目前的主流产品来看啊，就是在20到25万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市场，特斯拉还是有绝对的优势的。我手边的一组数据也是特斯拉11月份交付的车辆呢，是5万多辆，52859辆，而且是连续3个月突破了5万辆这个月销。如果说10000辆是一个梯度，那50000辆就是另外的一个梯度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值得说一说。我先跟嘉祥分享一下我自己去这个特斯拉的一个感受哈。就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斯拉呀，它真的有自己的营销上的优点。如果你是一个潜在的新能源车主，你去特斯拉看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选择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现在主流的车型 Model 3，你进去只要选你标准续航还是长续航。内饰呢，只有2到3个内黑色、白色，你要么选黑的，要么选白的。轮毂也就是这几个选择，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营销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当你的选择做起来很简单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下这个决定， 嗯， 是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买车这么简单啊！现在就是非常容易，你发一个这个订单，就是大概就全程不到5分钟的时间，1000块钱定金，好，你订车的流程结束了。你在理想也是这样，理想只有一款车，目前啊。21款的这个理想汽车增程版的，你只要选颜色就可以了，只有2个颜色是需要加10000块钱的，实际上都一样，33.8万，你就选就可以了。轮毂2个轮毂你选一下，好，结束了。所以这个选车的流程现在变得非常简单。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如果你是潜在的新能源车主，其实你特别容易被这种简单的营销的过程所打动啊。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各自的一个营销上的一个优势吧。听听嘉祥专业的看法。 我觉得就这您提到的这两家企业都是很高明的一个企业。 嗯， 这里边呢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咱们近代或者说现代哈，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角度讲，大家对于车辆的审美不再是像10年前或20年前。比如说我看内饰的话呢，哎，可能按键越多，哎，那个年代觉得按键越多这个车越高级， 嗯嗯 啊，那个时候感觉这个按键越多特别像这个飞机的这个操作间里边哈，就感觉特别前沿。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新车都是越简洁越好，你可能进去车了以后，你发现一个物理按键都没有，全是触控，或者说隐藏在屏幕或者你的饰板里边。 嗯， 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这样的由繁入简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更符合现代的审美，包括这种操作流程上，还有包括购车的体验上。但是呢，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就是特别是特斯拉是一个非常会省钱的企业。 嗯， 我又说规模，它的选择越少。它的这个叫什么，让你定制化的内容越少，它要实现这个东西的利润率高就越简单。 嗯， 所以呢特斯拉你如果你把特斯拉的车拆开，你会发现每一步都在是去减成本，而且呢减的让你就是你都不服不行。 嗯， 这种比如说哎，它可能就是恰巧哈推动了行业的这个电子电气化架构的进化，是为什么呢，它是为了写他把这个车身的这个计算单元啊减少成了左侧车身计算单元、右侧车身计算单元和中央车身的计算单元。 嗯， 当然这个举措有很多好处，但是他做这个事儿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减少车内的布的这种线束的长度。 嗯 嗯，所以呢 你说的这个我很理解，我觉得他们很高明，他用了一个很好的体验，比如说像有点像苹果的这种感觉啊，给你就是很简洁， 嗯， 然后实在就是很方便，但同时他也缩减了这种营销和这种生产的成本，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挺高明的一个手段，而且还让用户觉得很好， 嗯，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厉害的。 我觉得营销你把这个事儿做的简单我能理解，但在生产上这么减成本真的好吗？可能作为企业哈，他肯定是要想这些，但真的就是说到作为你作为驾驶者，作为消费者，听到一个企业一直在这事儿上减成本，嗯，坦白讲哈，就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点，是吧？有点其他的一些想法，包括我们刚才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在说，就是你这个特斯拉这个企业，就目前确实在处理自己的一些负面消息上啊，可能大家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看法跟观点哈。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不在节目里深刻的去讨论，因为实际上消费者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他对一个企业究竟是看好的还是说看不好的，对吧？ 我特别理解，而且我刚才说的这点也不是贬义，我这个减成本其实是每个车企都在面临的问题。 是的。 所以呢，这个我只是说他们高明的地方。 嗯，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也都在说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问题。 Mario 说，如何改变在大家眼中的形象，这实际上是未来新能源汽车的企业都要想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个用户8740说的，他说我挺希望今年能摇到新能源汽车的，因为我感觉节能环保。我记得刚才还有一听众滑得有点快，我没有注意到是哪位听众，他说实际上在城市里上下班，如果通勤使用新能源汽车的话，感觉真的挺好啊。红果说的，他说实际上在室内上下班开新能源汽车真的挺好的。你看啊，在北京，咱们专门说北京啊，因为北京不限号新能源，对吧？然后同时他说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省钱。刚才大家也都在讨论说，我们现在有几个主持人都是开的新能源汽车，没错，就我自己、李凯、于飞，我们很多朋友都开的是新能源汽车。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验是什么呢？确实省钱，就核算下来可能每公里只用1毛多。如果你即使是充的那种，比如在停车场，在黄金地段的停车场充的电，可能在波峰的情况下你去充电，大概你的成本也就是在这个2块钱左右吧。我觉得这个成本相对来说还确实是挺便宜的啊，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消费者我觉得需要考虑的问题吧。 嗯，因为刚才我说了有一个内容，我说了一半，就是 您 这个车的销量是两极化嘛， 嗯， 一极化是往高端走，另外一极化呢就是往这种叫什么呢，咱们普通消费者能够购买的，甚至可能是偏入门一点的这种车型，销量也是非常大的。这就推动了什么呢？一个是刚才咱们比较典型的这个上汽通用五菱，它的那个 mini EV， 你想想它的5万多销量里边，大部分都是由这个 mini EV 推动，你像它的需求量有多少？另外一个企业，我想说的就是合众汽车。合众汽车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哪吒品牌，他们的品牌叫哪吒，但是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合众。他们走量啊，能够突破万辆，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里边它的这个哪吒 V 啊，哪吒 V 这款车，因为它的价格比较好，而且呢，这个叫什么呢，也实用性也比较高，所以呢，它的占了绝大多数，应该是7000-8000辆的这么一个数量，月数至少是7000-8000辆以上的这么一个那个销量。它还有一个车叫哪吒 U， 但是那款车呢，价格高一些呢，就会量相对少一些。但是你能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这里边，哎，入门的车型它的销量会非常不错，也就证明了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是就普通的消费人群是有非常高的需求的。包括我身边啊，还有一个特别懂车的这个汽修的专家了，都已经，不是说汽修师傅，汽修专家，前两天也问我说这个鲍老师，我们这个想买换一个新能源车，我说您是有新能源标吗？他不是，我就是这个叫什么呢，拿油标变这个转成那个 想体验一下是吧？ 不是体验，他是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哎，上下班的成本会比较低， 嗯， 因为他现在住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他是住在南四环吧，然后上班在北四环外，所以呢每天的路程也很远，但是车呢他一般工作也很忙，很少出去旅游，所以基本都是在城里开， 嗯， 那这里边天天还要接孩子， 嗯， 所以你算下来成本就是很合算， 嗯， 所以呢这块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 其实从这几年，大概还是刚才说，从2018年就是蔚来和小鹏开始交付自己的车辆来算啊，3到4年的时间，实际上不同的企业在面对这个市场的困难的时候，它呈现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消费者呢，现在对这几家新能源车的品牌实际上也都开始有了自己的 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啊。而且他们实际上刚才你说的非常对，他就是他们其实都找到了自己比较精确的那个定位，就看是不是能在这个定位能够深耕市场，能把消费者的心抓住了。我们看实际上这几家企业他走的这个无论是营销的路数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路数其实都不太一样哈，有想给车主做好服务的，有我就是低低调调就是好好坐车，我也不去搞那个营销的一些套路的，反正不同的车企都有，大家对他们的这个印象也开始有了不同，从交付的量也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馈哈。嘉祥，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暂时跟你聊这么多了。我觉得接下来哈，你看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各种话题，我们如果有机会还请你继续在节目里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这些车厂他们都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市场变化，好吧。 哎，好，没问题。 好，那就先这样了，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再见。哎， 还是有很多朋友对这个新能源汽车在考虑很多实际问题啊。你看这个五号线也说充电的不便捷性你也要考虑，比如说换电模式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推广，是只有一家企业现在在用这个换电啊。我们说出租车的那个换电暂且按下不表，不是对于消费端的。然后但是呢也有朋友说5755说现在摇号都感觉摇不上啊，我觉得新能源挺好，节能环保，但是也希望这些车的质量一定要过关。实际上大家还都是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选择自己符合自己要求的新能源汽车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啊。好，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呢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不禁指引我前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